真的错了，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 而且要 变本加厉。 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我是夜色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呢17: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收听我们在大年28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哎，今天下午我们在上住在876的时候，我就考了一下浩洋，我说浩洋，你说今天是大年二十几？浩洋说，哥，你等等，我算一下， 掰着手指头算，算清楚了吗？后来， 算清楚了， 啊、算清楚了。 他说大年二十七， 那你应该继续问，今年啊，那不就算错？我刚想往下接， 没有，因为每一到春节这时候， 啊、 就是阴历和阳历，包括星期几，过着过着就过晕了， 就乱了。 是的，是的， 哦、 尤其到初五、初六的时候，突然问你，你知道今天星期几吗？你可能也晕了， 然后突然反应啊，明儿该上班了，太可怕了。 是的。 所以今天一开场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也问我们今天到场两位嘉宾，这即将到来的大年三十，这春节假期几位都怎么安排的，好不好？ 是是是、嗯、好，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茶文化专家，北京史地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 哎，大家好，又是周二了，和大家见面，我是杨多杰。 哎，但是今天你还带了一半是吗？ 啊，我今天带了个啊，是吧？啊、 谁？ 没有，我 不是说你， 我说是左手那个。 哦，不好意思， 这太这个，哎呀， 左手啊是个人类的好朋友 啊，右手呢是个好朋友。 行吧，行吧， 赶紧介绍一下，这右手的好朋友呢是咱们老朋友，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杨博士。 嗯、哎，大家好，今天不是周一，但是我来到周二了。 是是是，嗯、今天让二位来呀。嗯，还是有用途的啊。 嗯 嗯，因为呢每次周二的时候应该都是多宝宝聊茶。 对对对。 但是呢今天首先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茶了。 嗯， 但是马上要过节了，因为二位呢基本上是对文化这方面了解或者研究颇深、嗯、所以我老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文化氛围可浓了。 特别浓。 是 啊， 说的好多东西可能大家不注意的话，也许哇好多该吸收的东西就没吸收到。 是，就像刚才多老师那句话是吧，那是人类的朋友，右手边是他的朋友，这玩意儿你看这就是文化上。 是是是，旺财终于在今年要火了。 要说的是什么呢？其实请到两位文化学者哈，就是想跟大家来回顾回顾，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嗯、 咱们老北京过年的一些习俗， 是 老令儿， 对 老理儿什么的，是吧？ 是是是、啊，包括比如说，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比如说您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嗯、啊一些礼仪也好啊习俗也好，咱们都可以交流一下。包括比如说您在家除了过节的时候。啊，家里来气儿了，跟大家一块儿推杯换盏，喝个小香槟什么的。除了打个小麻将啊，124分的、 嗯、 啊，包括打个拖拉机什么的、 嗯。 除了干这些活动之外，您还组织家里人在过节期间有什么其他的计划没有？ 对啊，有什么其他的娱乐项目没有？ 是是 是, 是 吧？ 哎，都可以说，比如说拉大车呀什么的， 斗地主啊，捉黑尖什么的、 哎对对对， 这都干过。 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嗯，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是直接搜索 CHWL876。 那这么着吧，先问问两位呗，春节期间怎么安排呀、啊、有什么计划没，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汇报一下。 那你说吧。 那我先说呀、 啊、 这个首先来说去父母那儿、 啊、 吃年夜饭，做顿年夜饭。 嗯， 哎，谁做呀？ 今年我主理。 嗯， 你紧张什么呀？ 这么犹豫呢？ 这个是吧？就怕呀，就紧张啊。 哦， 对啊， 就是压力有点大，是吧？ 对对对，压力有点大。 半成品都买好了， 嗯，还没买齐呢。因为这半成品啊，最好是三十那天买。 哦， 对吧？ 但是好多店可都不开了。 你去那个超市呗，好点的超市、 啊、是 吧？ 但人关门早啊。 就一大早去 啊，对， 你别不能赶关门的时候那半成品都卖没了， 对 对, 对 啊，打下午我估计可能半成品就剩的不多了， 或者说货就不全了， 嗯，对， 对吧， 嗯， 好，三十之后呢？ 三十之后初一初二，亲友、 哦、 啊，然后去 亲戚 亲戚家，今年反正不打算在外头吃饭了， 嗯， 孩子都逐渐长大了，他们也都这个人越来越多了， 明白， 人越来越多，干脆就在家里头，就是那种茶话会的形式， 嚯。 这个几个人到饭点的时候轮番到厨房做一点什么东西，然后 自己拿手的 或者呢自己从家做点什么带过去能热的这种东西、 哦、 就出去吃饭又乱、哦、然后呢其实就吃了一顿饭， 是 聊天的功夫反而少了， 是 在家这种的机会我觉得更好， 再加上有一些饭馆、 嗯、 人家的员工也要休息嘛， 对 对, 对， 好多的饭馆、嗯、基本上昨天 嗯 基本上都歇了， 昨天居然有人问我这个人大附近能不能还能哪能订上年夜饭，我说还有订年夜饭的这会儿您捡漏去吧， 你还跟他说把钱给我、 啊、 到我们家来、 啊、这还处理不了 啊 啊！ 那娱乐项目家里春节期间有什么吗？ 娱乐项目那就无非就是您比如说拖拉机啊、嗯、啊，这个这还是大众化的东西， 是是是、 啊， 而且参与的人多， 对对对。 其实如果参与人最多的话， 嗯、 我觉得应该是敲三间 是， 对吧？六个人一桌， 是是是， 对吧？ 您还可以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玩牌的那方式叫什么？吊主的那个叫什么？ 吊主 哦，拱珠是吗？ 不是 不 是不 是拱珠，不是拱珠， 那个是升级 升级，哎，对对 升级 啊， 升级，打一副牌的，打两副牌的，打多副牌的， 双拖 双拖 啊， 对对对对。扑克都买好了吗？ 扑克备好了。 那明白了、嗯、那也就是说过节期间你就在北京。 就在北京，然后可能去个庙会。 哦、 啊可能这个去哪儿小聚一下。 明白。 就这意思。 明白。 嗯。 咱们是初几啊， 咱们啊 啊 这也得听维哥的。 啊行行行。 对不对，而且 维哥定。 可能还抽出一天。春节初一初二的时候，好多人去庙会的时候呢、 嗯、 我就喜欢这个逆流而行。 什么意思呀？ 去个平常比较爱去，然后平常人又多的，比如这个动物园。 哦， 哇、 啊、我这已经连着两年大年初一去动物园，人比平常少。 我估计都没人吧。 啊有人有人。 啊、也有人、啊。 哎有只要就反正动物园那个咱们那个朋友杨毅讲话、 啊、 只要动物园开的那开的时候 啊 人一定是少不了的。啊但是没那么多了就、哦、 是是、 嗯、 相对来说 好、哦、来多宝宝 嗯嗯我真是开眼了，我头一次知道大年初一上动物园。 哎我原来哎真的我就都不知道 我 大年初一他能开门， 是因为小时候他听虎口遐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知道吗？ 他给大老虎拜年去了。 是狮虎山最近休息。 嗨、哦、这你都了解。 吃了闭门羹啊。 狮虎山正装修呢，还没 装 修好呢。 哦、 啊、你看确实是了解嘛。 是是是是是。 啊、 哎虎山隔壁还是猴山吧。 不是早根本就不是在隔壁啊。 哦、 隔着一条湖一个湖呢。 哎呦、 啊、 真是我三十年没去过。 是吧您看看啊。 哎杨老师三个月之内必去一趟。 那倒不至于那么准。啊确实喜欢动物。 哎行。 啊挺好挺好。 来躲宝宝。 啊过年我不离开北京、 嗯、 啊还在北京。 嗯。 有功夫了我得收拾收拾。 啊， 怎么个意思呀？ 哎呀，人家都小年儿什么的收拾，你过节期间收拾， 咱们离他远点儿。咱 你说那是打扫 啊， 我说这是收拾， 收拾哪方面？ 我得把我这一年那个茶收拾收拾。 哦， 嗯、我这家里这茶呀，这老茶呀， 嗯、 哎，稍微理一理啊，归归类啊。 嗯 这个有哪些个不太好的都送给杨老师啊 嗨、 啊、都得给他想想啊。 您先找找您那个人类的伙伴再想想我啊。 这挺重要的。 对在家里人类的伙伴家里也有。 啊也有我们有人类的一个老伙伴了、 哎、 也是啊。 是是是。 这挺费时间的。你平时要不融出点功夫来你不敢颤这摊儿。这是一大工程、 嗯、是 这个搬箱倒柜儿重新的打箱啊、 嗯、 同时我也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都有这问题 嗯 就是你看看你们家茶叶现在存储的状况反正我到过年我是有这个习惯 嗯 啊你受没受潮啊 对 啊，或者说受不受热呀，现在有的时候地暖呀，挨着暖气近呢，都有一定的问题。 对， 那像我呢稍微的茶叶多一点呢，那我就正好借着这机会也没什么人打扰，那我就总体的把它稍微的收拾收拾。这是我过年期间一件大事。 一件大事。 对， 一件大事。 哦，那他这可费事， 大工程 了， 这是个劳动。 我那个高沫就等着这时候干呢。哦， 哎，对 哦，那我那高沫就没了是吧？ 那我那六宝还有戏吗？ 哎，筛出来了不少沫了。真的，这一点都不瞎说。高沫你们说的都是高级茉莉花茶的碎茶。嗯，我给你们透露一下，我那什么高沫都有。 哎呦，有， 我给你列举一下啊，那天我妈给盘点出来的。 嚯， 像这个东方美人的高沫， 嚯，哎，香啊， 啊香啊。陈年六宝的高沫， 那就是我的， 啊， 我的。 你们怎么？你们要干嘛呀？你们 这等着分呢。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得过年盘点吗？他们都走，他们不在，你知道吗？ 人， 啊， 少。 哎，我关着门，我好好盘点盘点。嗯，哎，反正这是过年我要干一件大事。嗯， 好好好。哎，除夕晚上是你们仨人过呀，还是家里来气儿 啊？我们家就我们仨呀。我们三个人，这个得也得吃，也得做。 嗯， 哎，这个今天刚采购了。 哎，谁主理啊？ 那当然是我母亲。 你看，你也跟人博士学。 不行，我这还在传承阶段啊，还没传承好呢。 好， 有一些老项目我们还得传承啊。这做这炖炖点方子肉啊，弄点豆酱啊， 呵， 拿点藕盒啊， 真是传统的。 哎，真是这样。 哎，就这几样。 哎，那半夜吃饺子吃什么馅儿的？ 这理论上，他这个今年的还是吃这带韭菜的， 哦， 韭菜肉嘛， 不是是素三鲜的还是肉三鲜？ 肉，我们爱吃这肉的，哦，但是呢是这么着，把这个方子肉啊就做熟肉馅， 嗯， 方子肉炖完了以后， 熟肉馅，好好好， 是熟肉馅，不吃生肉馅， 好 好， 我们家也是吃熟肉馅， 好好好， 但不是说先炖好的那个肉，我们是把那个肉先煸熟了， 是 煸熟了以后再， 对对对对， 那香 香 对 啊， 对， 翘点韭菜 啊，过年嘛，这不是正好有这炖的这肉嘛，就拿这个肉啊，嗯，做这，我是比较爱吃这炸货。 嗯， 这肉盒， 啊，小酥肉啊什么的， 藕盒，藕盒，完了素丸子，要有的现在没什么人吃也不错，先弄点那个米粉肉什么的。 哎呦，这个， 这个 这真是传统， 比较好。 是是是， 完了，我主要负责呢，给大家把茶泡好。 哎，你这活最轻柔。 什么叫轻柔？我这是有很大学问的。 你这驾轻就熟了。 我得揣测呀，我揣测大伙儿想喝什么。 一共就仨人， 身体需要什么？ 哎，不，那你们仨人过节晚上吃饭。不得小喝一点儿， 喝， 对吧？ 也喝 红的白的呀。 一般现在不喝白的 哦， 现在一般 的 还温柔一点，还少来一点的啊。就它就是起到一个是吧助兴的作用，就在家里的时候，你感觉 是是是挺好挺好。 小粉象 啊， 我们不喝那东西， 吓我一跳。 建议听众朋友们少喝那东西，饮酒得适量。 是是是， 那这过节期间，其实听这个多宝宝一说，这也算是一半的时间都在工作，难道就没有一些游艺项目吗？ 有啊， 有啊， 嗯，喝茶， 喝茶。 哎，三个人适合斗地主。 嗯， 哎，对对对， 真的， 或者是捉黑尖儿。 哎，你就说这捉黑尖儿，刚才我都想乐，我得有十年没听过这词儿了，还捉黑尖儿啊？ 叫什么呀？ 还有一种玩法叫什么大老二，啊， 大老二 是吧？ 跑得快， 锄大地，反正都是， 啊， 这意思吧？ 说瞎话 啊， 说瞎话是有， 有吧？ 啊，有， 这都什么呀？ 这节目。 不过啊，那个如果你们要有时间的话，带家里长辈可以到四季青转 哦， 可以去四季青。哎，四季青活动特别多，我 是吗？ 跟你介绍一下啊。为有效提升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助力海淀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四季青镇充分整合利用旅行社中青旅独家资源，着力打造树立文化四季地区文化特色品牌，并积极推进文化四季微信公众号和 APP 两个新媒体平台的建设工作，通过两个平台全年共发布各类区域新闻、社会热点、传统文化惠民信息、活动招募、四季青故事等内容1000余条，很多热门内容的单条信息的关注度已经达到了上万人，为地区群众提供定制性文化服务，实现菜单式和订单式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的平台，方便地区群众及时了解地区文化发展建设成果，真正让互联网加文化模式汇集群众，极大丰富和拓宽了地区群众获取文化服务信息的途径，形成具有四季青特色的文化服务圈。当然我可以解释一下， 嗯嗯， 就是这个说的相对官方， 就是如果你关注了人家四季青的这个文化四季的这个 APP， 关注完了以后，因为它里头会发布很多的活动，他们上次来做直播的时候就我就问过，说你们这是不是只是四季青这片的人、或者说海淀这片的石景山挨得近这片的关注了我去参加，他说不用，全北京的，你只要关注我了，知道我这儿活动都可以来，有的地儿人家是需要门票的，关注他可能一折拿票就去。 哦， 而且你想四季青那边常年那么大片的地， 对对， 有公园， 有、 包括有各种的那种采摘园， 对对对， 有、 丰富多彩的活动， 嗯， 特别好。 还有一个皇家美食博物馆， 是是是， 然后逛完了以后还可以吃这个最新鲜的鱼头宴， 哎， 是吧？ 是 还有庙会可以逛，反正那儿地界挺大的， 嗯 啊，这有给我提出这个错误意见的 Tony 就说，不好意思，老北京啊不叫捉黑尖儿，叫捉黑叉。 嗯，捉黑叉 是 吧？我也觉得我刚才说的时候是有点别扭。 你的业务不熟练了、 业务不熟练了，已经也三十年没玩了。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邀请大家呢有什么样的关于咱们过年的一些老例儿、老的习俗，您在今年过节期间的安排，都可以发送信息到 CHWL 八七六。 下班路上，我好饿，我好饿，我好饿。真的好饿，吃口火锅，最辣的京风格，小酥肉是一定要的，还有很多，比如说小龙虾，要最大个的，卤煮炸糕，大肉串和小腰，北冰洋，要痛快的喝，也喝些可以擀面皮、肉夹馍。或者是煎饼果子，想到这里更加饿，更加饿，更加饿，我快要疯了。打开广播八七六，点的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吃喝玩乐，快乐着，幸福着，这就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才分别让两位嘉宾都说了说过节期间都是怎么安排的。 嗯， 其实呢，很重要的一项呢，两位都没说。 哦， 就是因为我知道，像北京啊，传统的过节日期间有些传统的内容， 嗯， 比如说像给压岁钱啊，给红包、 啊、 就类似、 这个 就哎，不包括这里头是不是也有一些奖，包括比如说家里来气儿了，因为那时候说比如说家里来客人了，您都分别，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比如说迎客，包括什么烟酒糖茶、然后送客就等等，这些都是有理论的，或者说都是有要求有规矩的。我不知道比如说像多宝宝这方面啊了解吗？ 那肯定是我只了解茶呀。 是是是是 啊，茶是有很多，你比如咱们原来就在提这事儿是吧，过年期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是这个茶。 嗯， 反正现在我看没有人家里不准备茶的吧。 对，尤其是家里来客人，你不能说一来就是我这有健力宝，倒点这个， 这是明明的路子。 哎，这个可以点缀，是吧？有小朋友来了，你备这么一个是加分项，但是没有这个呢，没人挑你眼，说家里没有健力宝，这不算短理啊，这不是这个路子。但是家里没杯茶不行啊。很多时候，现在咱们那个现代人啊，生活节奏快，时间宝贵，能在一块吃饭的不多。很多人到那儿能真来看看您，不是发信息的，这就已经很大人情了。这已经是很大诚意了。 嗯， 来这儿我经常见到是这种坐不了一会儿，坐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或者人进门都说我们坐不住啊，坐不住。 是是是， 我们一会儿下边还一家呢，那就瞧着您来，给您拎点东西就得了。那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喝一杯茶，但是人家再坐不住，您还得说后边这句呢，你再坐不住也得喝杯茶呀。 是是是， 喝杯茶再走啊。你这话都是套话啊，在一块儿的。看着好像是套话，但是这里边我认为还是有人际之间的这种情感在里边。 是， 哎，所以我说 过年期间你说讲究没有？客来奉茶一大讲究。 是， 哎，当然这里边就有讲究了。 是是是， 就怎么奉这茶？ 是是是，你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知道家里肯定过节期间都会来气儿，然后你提前要把茶杯都刷好了， 那当然， 然后都摆好了，然后再其次，哎，是不是？比如说那个啊，磊子呀或者谁呀到我们家去了。你来的时候说，哎呀，你得喝杯茶，是不是得问你好哪口茶，会吗？ 现在是这样，以前啊，我觉得咱北方家庭有的，喝茶的习惯不是那么的 明显，要求没那么高。 但是呢，他一般是，比如平时我喝茶，以前我记得啊，最早的时候，那大家伙甚至就拿一个玻璃杯子、罐头瓶子，这都有啊。这一说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心一笑，真有这时代。拿一个罐头瓶子就喝茶了，但是 那套呢？ 对， 那 叫网兜 啊， 网兜，拿塑料绳制的，或者拿那个毛线都可以。哎，那但是家里一般单有一套茶具，那茶具就跟我们这个花花老师说的是，他平时可能还不用，他一过节他就把这刷出来。一个茶盘一般是一个高壶，这高壶都会在我们现在看的600毫升以上的壶，大杯子都不算小。这干嘛呢？就是专门过年期间用，其实也蛮好，有个仪式感在里面。 对对对对。 那么我们北方家庭准备的以花茶为主体，但是现在肯定是不一样了。这几年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拿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喝茶越来越懂，喝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可能真就出现像花花老师说的，进门还得问问我们家现在茶多少呢？哎，您喝哪个？您是好普洱是吧？咱来乌龙，或者咱来花茶。但是您又备花茶或者备白茶不出毛病， 哎，哦， 而且说敬茶也是有规矩的， 敬茶呀， 倒茶也是有规矩的， 那都有规矩，那肯定是有规矩。你这敬茶首先来讲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呢？那壶嘴别冲着人，这跟我们在学校跟我们的学生们、小朋友们也在讲这问题。以前说这是不礼貌，咱甭管他因为什么讲究不礼貌啊，有多少种讲究。但是现在不有一个心理学的说法吗？尖状物体恐惧症。 就跟递刀似的。 那不行，那么你不能拿嘴对着我，有人别扭，我还真见过这种人。 我就别扭。 啊，你就做啊， 你就见过吗？ 啊，我每回就专拿这治他，是不是？一转过来就马上安静了，都镇定了啊！ 别闹啊，别闹 啊！这是一大讲究吧？ 啊， 其次来讲呢，我们说酒满茶浅，那倒茶不能倒太满了， 对， 倒多满为止呢？我跟您讲，大杯子倒60%满，大杯子多大？50毫升以上的杯子倒60%满。说您家里很讲究，用小杯子，像这么小，就跟那个盒比盒子大一点的这杯子， 就一口杯， 一口杯的话90%满。一口杯要到90%满，一口杯到60%满行不行？不行，觉得少一点。反过来说，一大杯子就跟咱们现在原来喝茶那个带小瓣儿的那种杯子，那就一般的会在80到100毫升，很大的那杯子。那杯子您要到80满90满，您家里这个厕所压力很大。那肯定啊， 哎， 那来一点亲戚都光排队上厕所了，一会儿一趟，这打牌凑不齐人，这不行。你这四个人坐不到一块儿去，这刚坐下这起来了。 没，就让孩子们替抓一下吧。 哦，你看什么都我都说了， 多喝点水好，喝点热水，喝点茶，消炎的，是不是？啊， 消食了， 消食了也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过年的一些习俗、老理儿，包括您过年期间的一些这个游戏的项目 安排。 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关注 CHWL876。好了，那接下来咱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广告来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千岁吉祥，百胜送。2月9至14日，金犬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胜吧。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九小船，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往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接下来我们将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请您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全国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好的好的。这个今天是年28了，春节前呢这几天天气还总体还是不错的。 是。 今天呢全国仍旧雨雪比较少，气温也在这个回升过程当中。不过呢从明天开始，也就是腊月29，黄河以南地区的降水啊开始增多，天气变化的节奏啊也会加快。预计啊14到15号将有一次弱冷空气南下，因此呢从14号晚间到这个15号，黄河以南雨雪就会增多了。那么初一呢总体天气也是不错的，但是冷空气呢开始影响新疆。初二一直到初五，较强冷空气啊会带来一轮啊大范围的雨雪降温过程。咱们首先说说降水。今明两天呢中东部这个地区啊雨雪比较稀少，西藏南部可能有这个大的暴雪，但是从明天开始呢降水增多，从14号夜间到16号早晨，因为弱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的汇合，黄河以南到南宁以北将先后出现降水。因此呢因为前期啊气温比较高，所以呢降水的这个形态啊大多是降雨。从17号到20号又有一股啊较强冷空气这个南下，在它的配合下呢，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规模的雨雪天气。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主要在西北地区东部有降雪，南方呢还是以降雨为主，长江沿江多地啊会出现重要大雨。气温情况是这样的，全国呢今天大部分都是这个在回暖，不过呢明后两天弱冷空气南下到长江中下游，气温啊就先后下滑了，持续上升的气温呢也会被打压。但随着初二啊南方还将出现明显的升温，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啊可能气温创出今年的新高。江南呢不少地区比如说在14号到17号前后呢这个可以升到20度以上，在云南南部海南部分地区本周可能能见到30度。那么初三呢冷空气南下，江南气温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滑坡，而且呢后期冷空气啊可能是这个不断的南下，使得江南地区气温连续下滑，一直处在这个低位徘徊。因此啊江南地区在春节期间的气温振幅是比较大的，同样是最高气温不排除出现15到20度的巨大的反差。因此呢去江南地区旅游或者回家的朋友一定要是 这个带好防寒保暖的衣服。另外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台风。 嗯， 台风呢，这个十四就是明天夜间就可以进入南海了。今年的二号台风三八，中心呢早晨五点位于海南省的三沙市，这个距三沙市大概是1530公里左右，它呢是向那个菲律宾近海移动，预计呢就是明天傍晚一直到夜间。就是会移到南海的南部了，并向越南南部靠近，强度呢是逐渐减弱的，对我国的大陆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主要影响的范围是海上的大风。受这个三八这个台风影响啊，这个14号到17号南海南部以及南沙这个岛屿有6到8级的大风，部分地区海域呢可以达到9到10级。总体来看，大部分地方的这个就是天气，就是年前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嗯。 年后回家之后，恐怕这个气温有大的滑坡。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多带点衣服。 是是是。 是 好，辛苦刘老师了。今天呢是腊月28，在这儿呢也提前给您和您的家人拜个早年了。 好，谢谢。 好，谢谢，谢谢刘老师。辛苦， 谢谢，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呢是7: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呢是一条交通提示，本周五2月16号正月初一，雍和宫大街交通管制，当天的自首班车起到下午的5:30止，雍和宫站2号线、5号线采取封站措施，2号线、5号线的各次列车在雍和宫站是通过不停车。那么此外呢，在此期间地铁5号线北新桥站的 B 出口，也就是东北出口，采取封闭措施， C 口和 D 口正常使用，那么请您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目前呢，现在京开高速新洼地路段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大钟寺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7:38，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还有我们二阳， 二阳， 博猴阳， 哎，博猴阳，嗯， 欢迎您， 哎，大家好，我还有我呢哈， 对对对， 我是杨多杰， 哎， 正好在这儿呢，多杰也可以再跟观看北京时间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说一下，我们视频是怎么收看的。 哦，这个我是有一定的心得的。你有两种的收看的方式啊，一种是在北京时间的 APP 上就可以看到，还有一种是上咱们北京广播电台的网站上也可以观看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 哎，今天晚上咱妈看的吗？ 看呀。 哦，也看是吧？ 准看准看 哦， 忠实的听众观众。 哎，真的，下次有机会把咱妈请到直播间来， 哎，好，真的分享分享， 对， 家庭制作，哎， 对对对。 那你想啊，做那些老理儿的东西， 是 我相信很多人不会。 就是你说那方子肉，你就会吗？ 就那豆酱多难呀！ 就是 这我还真我还都不会。 包括米粉肉 啊，我 哎，米粉肉多麻烦， 不容易 是 吧？ 是 真的，自打我奶奶走了以后，我们家基本上。就去饭馆点了， 对啊，嗯，家里还真是有老人的时候，他愿意做一点，是个意思。 对对， 那是个麻烦活， 哎，麻烦活。 你现在真是一般的说，你家里不做，就只能吃粉蒸肉， 哎， 跟那米粉肉不是一概念啊。 对 对, 对, 对， 嗯，平时看不见我妈做那些麻烦东西， 嗯， 但是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由于春节，她自己做珍珠丸子。 哇， 我知道老太太自己钻研， 哦，是是是，显身手 啊，显身手，有各种复杂的她都能做， 是 啊，炸各种的炸货， 嗯， 可好了，就是有点累。我也帮不上忙， 不，我就希望，就比如说老人啊，就在这种特别喜庆重要的时刻露一手， 嗯， 平时就别那么辛苦， 是是是是， 真的 是, 是吧？说到喝茶，有很多的朋友跟刚才多宝宝在上一节最后那个说那个异曲同工啊。你比如说刘倩，他就说，我妈还会拿那个钩汁儿钩那杯子套 哦，对对， 哎，他说在这儿呢，也提前祝二位杨老师春节快乐， 谢谢谢， 嗯嗯。另外一位魏东也是我们一老听众了，他说记得小时候家里啊有一铁皮的，就是那个圈的那个壶，他说呢专门是在客人来的时候放炉子上烧水用的，那时候烧煤球炉子， 对 啊，他说呢水很快就能烧开，沏出来的茶第一杯不能喝，还得倒回那个茶壶里去，说这叫砸一下，然后再给客人喝，说这样说沏出来的茶哇，哦，好浓的。 哎，反正北京原来这茶文化里边有这么一路东西，现在特简单，现在你获得开水的渠道是极多的， 是 真正拿煤气做都很少了，现在都是那电水壶，一按啪就开了，完了一跳闸它就行了。在以前来讲是很难的，就是你能够得到开水，首先没有保温系统，它不就暖壶的出现就不早。那你想得到开水，家里呢那炉子它又不是总生着这炉子。 对， 你客人来了得捅开了炉子，这火苗子上来了，你把这水壶搁上，它才有水喝。那为了快速的获得这个水呢，获得开水啊，它有几种，一种是汆儿。 哎，刚才说那不就是汆吗？ 嗯，有水汆。这位朋友说这呢，可能还比那汆还复杂点。 嗯， 听这意思是个壶的意思，汆是一个细长 的， 桶的那炉子里边，它受热快，那很快的水就能开。有人还得汆那个水汆里边煮个鸡蛋什么的， 嗯， 都有这个情况哈。 嗯， 那现在比以前泡茶方便多了，我们有的时候反而不太能体会这一杯热茶给这个客人的这个情谊了。他说喝杯茶怎么了？那你想这个严寒冬日，他进来以后，你给他倒上一杯热茶，又暖手又暖口又暖心，这感觉是不一样的。要的就是这杯茶。 是是是， 嗯，对。 然后我专门查了一下资料， 嗯， 说就是过节期间有一些老理儿或者规矩，好像是在明清之后，基本上就成为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了。 嗯， 我不知道博士这知道或了解多少。 明清之后就成了不成，应该有不少的吧。 嗯， 比如说说你熟的， 你比如说拜年。 嗯 啊，拜年肯定是大年初一，包括我今天我还在看，就是皇家清宫，这个他这个三十儿拜年，初一也要拜年，但是初一那个才是正式拜年。包括敬神也是，你说他好像是天天都敬神，但是初一的那个敬神他是从子时之后，就是说这皇上基本上是12:00几就起床了。 哦， 就有人说 就他也熬夜是吧， 就不是有人说皇上是不是守岁，皇上不是守岁，他那个宝贵的这个睡眠时间太短暂了。他大概比如乾隆二年啊，乾隆在这个除夕大宴在乾清宫，有时开始就是大概晚上7点钟， 嗯， 盯个3-4个小时， 那就是十点十一点， 嗯， 这宴会完事儿，然后你想那就是十点十一点完事儿，那儿完事儿，然后十二点多钟他再起来， 相当于就眯一会儿， 眯一会儿，眯得着眯不着还不一定，是吧？你想，哎，那刚高兴完了，那个回到养心殿，脱了衣服睡觉。躺下闭眼开始数到第三只羊的时候发现好像该起了是吧，十二点，十二点多的时候好像我看那是子正的时候就起床，那就十二点， 嗯， 然后起床之后就这儿去拜佛那儿去拜神，然后祭祖宗牌位祭堂子祭杆子等等的，到早上四点零几分在这个乾清宫有一配殿叫洪德殿，在那吃 早茶， 就不是就煮饺子，专门吃煮饺子， 哦， 那是一个敬神的一套仪式。 馅儿有要求吗？ 馅儿其实你要多看档案多了呢，他就觉得其实就没太大要求了， 哎， 因为到这个乾隆时期他就吃素馅儿， 哦， 他而且他还说的特别有讲究，就是取素心，就是那素馅儿嘛，然后呢取一年素净的这个寓意， 嗯， 有什么蘑菇的，什么马齿苋，就是长寿菜呀，金针菜呀等等这些传馅儿。等到光绪的时候呢，你看他那天大年初一那饺子呢，就变猪肉菠菜、猪肉马齿苋了，他就没这个讲究了，他就有变化了。但是呢，咱们说这个拜年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一天的仪式，都是在初一，他从十二点起来。一直包括这个初一的这个团拜大宴等等都在这一天完成。 嗯，哎，就比如说，拿一个家庭来说，说一般拜年它的规矩是，第一先要拜天地，第二呢就是它是有顺序的，第二拜完天地之后呢要拜祖宗，然后呢再拜长辈，然后再一点一点一点往下。那比如说皇家他有这个规矩吗？ 他也不是非得按这套规矩走，他有他的仪式，而且呢，每个去的地方呢，不大一样，不是按非要按那个顺序走。 哦， 最重要的，反正我觉得最拜这朝贺太后，早上七点之前，朝贺太后之前是专门从宫里出来，走到这个现在咱们那东交民巷，那时候清朝的这国家那个祭祀场所，萨满教祭祀场所，堂子在东交民巷那儿，他得走到那儿去，专门有一套萨满祭祀，跟这个咱们所谓的普通那个祭天地祭祖先那个还不大一样。那，这个祭祖先好像是在他那个奉仙殿，然后反正他不是搁的最靠前的，但是也不是搁到他那个位置，反正中间你觉得他前头有神有佛，后头也有神有佛，就不太一样，不是那么简单的咱们可以跟那个民间的相比对。 对，其实各朝各代啊，包括历代的这个皇帝都不太一样。包括你说到这个家里边哈，各家各户哈，这个已经不能说是祭祀了吧，就一些老理儿也不太一样。 对， 比如说泽卷小雨就说了，我们家有一些老理儿哈，老讲究什么呢？首先一点就是这个过年的时候扫地。要往屋里头扫 啊，就不能嚷出去 啊，不能嚷出去，因为说这是家里的财，是吧？ 说规矩，春节期间，就是比如说不能吃剩菜，如果吃剩菜，你这一年都得吃， 不是不能吃剩菜吧？ 哎， 你好像一直都在吃剩菜吧？ 不是，我说老家包括说不能往外扔 东 西， 扔不能动刀剪， 对， 专门有那么一套禁忌， 包括不能吵架，包括不能生病， 对，生病了也不能去医院， 要不你看博士 啊，是 节前戛然而止， 是这个其实在30年代还是28年的时候，您就是说您说那个明清以后形成的一个惯例。有两个文献，一个叫曲对之编的，就是这个禁忌，就是妈妈乐。一个是这个36年那个马志祥先生的北平旅游指南里头有好多特别详细的这个东西。 是我们这边好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也跟我们互动交流呢，是吧？ 对。不过特别想问一下，哎，多宝宝，就是如果我要是问你的话，比如说你们家餐桌上最有年味的一道菜。或者一个吃食，每年三十晚上都有的，你能脱口而出的人，别跟我说饺子啊！除了这个以外， 藕盒， 藕盒， 嗯 嗯，这是他的最爱， 是炸藕盒， 炸藕盒， 而且一年就炸这一回， 哦， 一年就炸这一回， 就只要一炸这个就知道肯定过节了， 那是肯定的。 哦，看春晚吗？ 也看。 哦， 吃的有时候看春晚。 好，哎，那我得跟你说说啊，2018年，你想咱们在北京嘛，也得关注北京春晚。 那 知道哪天播吗？ 啊， 大年初一吧。 哎，对对对，大年初一，初一的19:35，北京卫视 BTV 文艺频道都会同步播出，而且我跟你说，阵容超级强大。前两天我看彩排了 啊， 哎，挺好的。你比如说，黄晓明啊，关晓彤啊，冯小刚啊，徐帆啊，包括四位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包括像很多脱口而出的功夫巨星， 嗯 啊，什么成龙啊，吴京啊，包括比如帅哥靳东啊什么的，啊，全都参与。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实力派唱将那英、李宇春、蔡国庆啊，什么大张伟啊，包括小品演员，你能想得到的基本在 BTV 我们的大年初一的春晚全都能出现。而且不光是这个，你比如说很多人都爱看比如语言类的这次阵容，比如说啊，北京台人自己就说我们有一把王炸 啊 啊，所谓王炸就是双包四个二呗， 那，啊，是 怎么着都有，啊，哎，看来你也比较懂哦。你比如说啊，有宋小宝、杨树林、程野、宋晓峰带领的东北团队， 嗯， 有意思， 嗯， 有苗阜王声带领的西北团队，还有郭冬临、曹云金、常远带领的京味团队，包括还有潘粤明、蔡国庆、郝蕾、柳岩、谢楠等等带领的这跨界军团， 他们是演小品是吗？ 啊，当然， 刚才 各种节目都有， 这就喜剧的力量 啊， 厉害了吧？啊，值得看， 是，所以提醒大家锁定哈，北京卫视就在大年初一的晚上7:35 ，BTV 文艺频道同步播出。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我们的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干嘛呀？他就说了，我80岁的姥姥，今年给每个人用毛线勾的护脚袜子， 哎呦， 顿感幸福。他说在此也祝愿咱们节目的所有工作人员新年快乐，全家安康。 哎呀，也祝咱们家姥姥身体健康哈。 嗯， 哎呀，说的真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哈，小磊就说，小时候大年三十儿，全家都去我奶奶那儿。 嗯， 奶奶呢给我们姐儿仨每个人买一灯笼。 姐儿仨 啊，姐儿仨， 那就说明小辈儿的仨姑娘呗。 是是是，里边呢放着小蜡烛，提着这灯笼呢，我们小心翼翼的就在外边玩，生怕自己的这个先着了哈。三婶晚上在奶奶家一直待到快12点钟，男的就打麻将，女的呢都在厨房里忙活，感觉三婶啊他们就待在厨房里边过的似的，连看春晚的时间都没有。吃完的菜啊没多会儿又得煮饺子，而且不能吃饱了，因为凌晨12点之前得踩着点回到自己家里头要继续煮饺子，吃完了这顿饺子再出去放鞭炮才算折腾完。 是， 你说这家老理还挺多的。 是是是，就是家里有长辈老人在的时候这些都有。 对， 我记得我奶奶当初在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去奶奶家，奶奶家房子也不大，但是我叔叔啊什么的，都是一家 人，反正转得开。 是是是，那时候我奶奶家就2室1厅这样房，但是家里得聚20来口，所以基本上客厅一桌都是爸爸叔叔他们这一辈儿，然后一个屋那桌都是婶儿他们一桌，然后另外那桌都是我们这些小辈儿的。我都记得那年大年初一在我奶奶家头一次喝小香槟 啊， 哎呦，我觉得这东西老甜了。真的，我自己干了一杯，把那个当健力宝喝的 啊， 就喝那一杯。我从中午吃完饭就开始睡，一直睡到晚上10点。我爸说真的叫你都不带醒的 啊， 真是喝晕过去了。 是，那一小瓶其实有点度数，那玩意儿 有7-8度呢 啊。 真好喝。 我您想到的是这个小香槟、嗯、我记忆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在春节的时候喝的一种饮料是什么呢，嗯，特别新鲜的是黑加仑， 那也是甜的、 哦、哎呦，那个当时我就觉得它 怎么，但是那没度数， 没度，但是比任何我之前喝到的一些饮料甜水都要好喝的多的多的多 啊、嗯、它不一样，新鲜， 我觉得、啊、那么好喝呀，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现在你在喝呢， 嗯，好像哎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那种 专门的玻璃瓶的黑加仑没有， 那是跟换啤酒在一块儿换的啊，就是它 是吧， 它是玻璃瓶的嘛， 对对对，嗯，哎呀，还有好多的朋友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游戏，我突然想起来也有，嗯，打扑克里头还有憋七呢， 啊对对对， 你们没想起来吧， 对， 有排不出那个， 嗯， 有，这好像也能一堆人玩吧， 有 是吧、嗯， 包括喝酒的令就更多了， 嗯 啊，比如说逢七的倍数啊，逢几的倍数 啊，是是， 那数学好的跟数学差的一 老，喝着喝着就都不好了， 对对，还特别紧张，还得老算一七得七，二七一十四，三七二十一，我的天呀， 对， 错了， 喝着喝着就都错了， 是是是， 嗯，哎，其实说到啊， 嗯，其实，送礼的这个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研究， 嗯、 啊，真的。因为我老觉得就是礼尚往来，就这个词儿都是有道理的。 嗯、 礼尚往来，同时我觉得它的下句就是礼轻情意重。 对， 真的，我今天在上直播之前，我准备、今天的内容，我就查资料，后来我就说礼轻情意重啊，或者说过节期间送礼的这些， 嗯， 哇，勾连出好多购物网站，我是真的快气死我了。但是我就说。首先送东西比如说给长辈， 嗯， 跟平辈儿， 嗯， 包括给小辈儿的，包括给比如同学呀、啊 嗯、 或者朋友，完全不一样， 嗯 嗯， 而且也有一些要求和特质的、 嗯、 当然并不是说啊我必须得送贵的就好、嗯、 对， 那不一定，真的在 下面，对对，真不是因为贵就好， 对吧， 好多说东西真是因为个人的因素，就是人、嗯这因素参与在里头才显得格外好， 对、 嗯、 对， 那老北京过年的时候送礼他有没有一些老的讲究什么的呀，杨博士、嗯、 咱不是打算下一节说吗， 下一节说 这节还有功夫吗， 有一点，您给我们先起个头、 嗯、啊，你比如说、时令的， 嗯， 有水果类的， 嗯， 这个杂拌类的，包括还有书法类的、 哦、 啊，还有这个绘画类的等等的、 嗯、 其实有不少， 嗯 嗯， 包括你比如说老简儿那时候烟酒糖茶， 烟酒糖茶啊，这都不算很老简儿、 啊。 我说的是很老简儿，都是清代的， 哦、 起码清代的、哦。再往后才您才有这个烟卷这概念呢， 嗯、 对不对？ 点匣子 才有卖那糖块的这概念，对吧？ 对， 嗯、 是。那时候家里都有一小盘儿、 嗯， 盘儿一半放糖。 一半放烟、 嗯、 对，一半放烟，烟都得拆开了的， 对对对，都是散的、 啊、然后男士一去都、 嗯、 主人都递烟， 对对 啊，女士不抽就不强要求， 是 都递块糖是吧、 啊、 小朋友来了都递块糖， 是是， 就看那女士什么时候掏出烟的时候，哎，才递这根烟 那个时候抽烟的女士还真不多， 是是 是 是 是好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个逢年过节尤其到了春节的时候咱们的一些老讲究，哎，刚才说到了送礼这个话题、 嗯、 那也咱也跟大家互动互动吧，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年春节您都打算给谁送什么礼物，这礼物您都准备好了吗，或者说您还没想好是不是也咨询咱们的专家， 是 帮您出出主意哈， 是的是的，包括烟酒糖茶您觉得送点什么合适啊，什么口味的合适啊，包括您去长辈家拿什么样的烟酒糖茶合适啊， 嗯， 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讲究的啊， 对，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 CHWL876， 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乡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对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应刘波。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我们已经到今天直播的第三时段了。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还有两位我们的老朋友，也分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博后样。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两位来了 是。 那个先问一下，二位年货都没备齐吧？ 没备齐呢。 好， 嗯， 多宝宝呢？ 还差点 啊、哦，还差 点。我这是最近跟组里一起感染了一下这个流感，然后 特别好，咱们同心嘛。 对对，同心。然后这到现在我就 耽误了， 还没缓过来，我明天得赶紧。 是是是，包括你看，像多宝宝。也感染了组里的， 是是是，这种氛围，这种氛围啊， 这红火劲儿，它是一家人， 是是是，就是2017年是新零售的元年 哦， 真的，我们上次一块做直播都说科技改变生活， 嗯、 也就是说，当然了。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这个单说，因为你想公共汽车站呐、啊、地铁等等，然后挂出来那些广告，大家都可以看到。真的，我们上次就说科技改变生活，你比如说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网络购物，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对， 包括人家现在也有自己的实体店啊，你比如说像阿里旗下的那个在亦庄已经开店的那个 啊，我知道 啊，河马那店， 对对， 你去过了吗？ 没有，我今天还跟我妈讨论这事儿呢。 哎，特别好 啊，据说特别好， 特别好， 就是离我太远。 哎，是河马先生吗？ 对对对， 那不是在那个朝阳路还是朝阳北路、 就是、 那不有一家吗？徐自强 离他们家、 哦、 就离我们家远 北边、 哦、 所以我问多宝宝、哦、因为多宝宝他们 亦庄开两家了， 你看看， 嗯， 他这儿就是很方便， 是是是、 嗯、 对， 因为去他们那儿，那天我们做直播的时候专门连线了他们的工作人员，后来他们就说，说第一，我们现在在北京已经开了多少多少家了， 嗯， 而且这些家在开之前基本上是先让网上的朋友先说我是哪儿的，我是哪儿的，我希望在我们家这片开， 嗯， 谁的就是奶片的点击量高， 嗯， 我基本上就在哪儿开店。 你说的这跟我妈说的一样啊。 你看看， 是我跟咱妈连的线吧？ 不知道 群众的呼声啊， 哎，就是就嘿就原因再现一样的样子，就是好像刚跟我说完这套词儿。 而且他每家店，他涵盖的基本上就是几公里之内的， 嗯， 就是住这片的人， 嗯， 而且他们大概估算过，就是一家店基本上涵盖这一片不到30万人。 这不是大数据处理 的？是的，是的。但是他现在开的这些家， 嗯， 满打满算算下来。保守说啊， 嗯， 过1000万人， 哦， 购物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对对， 比如说像河马店，说在那儿，你比如说你在那儿可以买真的特别新鲜的海鲜。 我吃过，哎呦， 啊、你吃过 虾？对呀、啊，就慈云寺桥再往东那边， 嗯， 那虾那螃蟹，我、哦、天呀， 有龙虾吗？ 有 啊, 啊，他那什么特别好的 都有， 就你别嫌它好，一定有比你想象的更好的， 就更好的、 啊、 真的是新鲜那虾，我的天呀，我当时要了一斤，然后我觉得我那天晚上蛋白质补充的都多了点儿，你知道吗？ 那我不会坐在那儿， 直接在那儿，直接人家有专门的师傅跟您做，这边先挑，挑好了以后先腰，腰完了以后那边旁边就做，然后你要什么口味的，是什么黑椒的呀，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芝士的呀，反正各种各样的做法都有，你就交钱就行了。 哎，真的多宝宝 啊， 明天带咱妈去一趟。 那我还真有这计划， 真的 可以去一趟， 趁咱爸不在身边，你们俩，你们娘俩可以在那儿搓一顿。 那干嘛还得防着我爸？ 而且我告诉你，付费特别方便，到那儿直接先扫一扫，然后呢，关注一下他们家那支付宝，到里边所有的商铺，你付款直接拿支付宝。 不用使现金。 真的吗？ 真的。啊，我就买 了。那就行了，那这得带着我爸，我们家就他有支付宝，付钱得由他来了， 找了一理由。 啊，这行了。 那行了。当然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也有一个互动啊。 嗯， 互动的同时一定要记住有大礼相送。 哇， 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在福利帖这个春节来抢红包吧的文章下面留言。 嗯， 我们将在精选的留言当中随机挑出4位的幸运听众，并且送出每人一张价值100元的天猫超市卡。 我直接能使， 是的， 100块钱随便花， 哎， 随便买。 是的，是的。 告诉大家哈，这个春节来抢红包吧呢，这个文章呢是我们今天微信推送的第2条。 哎，咱家就咱爸有这个，是因为咱爸也老在这上买东西。 对呀，是他买啊。他是经常的在天猫上买东西。 都买什么呀？ 对呀，啊， 你问他都不买什么呀？ 都不， 那还真是我 肯定不买茶叶 啊，那是肯定的，哦，啊，那就买茶叶，这不是外行了。这个除去茶叶吧，啊，但是除去茶具了，但是大量的日常的用品也有生鲜的，有吃的，有用的，有穿，都买，我所知都买。 嗯，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在天猫上买东西呢？ 还是我觉得还是方便，而且有保证，确实是。这我有一些体会，我个人是不会网购的啊。 嗯， 这个我们家老爷走在我的前面， 是 很久很久。 是， 我觉得买回来的东西，据我个人的观察，质量都是好的。 嗯， 而且基本上价格应该说也都是合适的，而且经常还有一些活动啊， 哦，对对对，什么满多少返多少是吧？ 1元怎么着，2元怎么着？ 对对对， 是是 抢着就10块， 哎哎哎， 对对对， 买到这个吗？ 对对对， 嗯，重点是直接送货到家门口， 哦， 你就买那桶装水，你一下买10桶。 你怎么跟小胖似的？哎呀， 真的 狠呐！ 10桶，你说春节，你说家里来多少请都无所谓呀，够喝的呀，沏多少茶都有水喝， 嗯， 是吧？ 就是我这有一数据啊，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嗯，天猫的销售数据显示，烹饪机器人这类做饭神器的，咱家买了吗？ 没有。 做饭神器啊， 哇， 购买人数增长是145%。 嗯， 擦窗机器人，那天小胖说他买了一个送他妈。我先是以为就是特早那种， 嗯， 跟粘的似的，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在窗那儿一动，它就能跟着走，磁铁是那种。小胖说：“哎呀，落伍了。” 是怎么个意思？这个 就是擦玻璃的机器人，那真是机器人，就有点类似于扫地机，只不过把这扫地机啪 贴 玻 璃 上，他给擦的倍儿亮。说除了这以外，还有蒸汽拖把。轻松帮爸妈搞定大扫除，年货节期间成交人数增长是169%和320%。 嗯， 可想而知买的多少了。 对。 另外，比如说除了这些以外，这种小家电，比如说像洗碗机， 嗯， 年货节期间的成交人数增幅达到187%。指纹锁， 嗯， 就是现在门锁不都是指纹的了吗？ 嗯， 指纹锁增幅高达418%。 家里家外都有，都能用得到。 对， 包括你杨博士，您不是说年三十晚上自己要露一手吗？ 啊， 准备买一些半成品， 啊， 对吧？ 对， 然后回家做去。我告诉您别去超市了，直接在 天猫 上订订， 啊， 他们家的年夜饭礼盒。我告诉你，就这年夜饭礼盒在年货节期间成交人数增幅高达217%呢。像购买三文鱼等即食生鲜的买家数增长了112%。还有像智利帝王蟹、波尔顿大龙虾、新西兰长寿鱼、加拿大北极参、越南黑虎虾，都是今年年货这个餐桌上的宠儿。 嗯， 您可以尝试一下。 嗯， 这回来以后直接清蒸。 刚才听的那个智利 啊，智利的 帝王蟹 不错是吧？ 啊，那个好， 是可以， 啊， 好 壳蒸个鸡蛋羹， 还那壳蒸个鸡蛋羹，然后其他的地方呢？ 其他 给他送去。 哎呦，兄弟，我这爱死你了， 话都给你递到这儿了，你听不明白？嗯， 当然了，就是除了这以外，为什么刚才一直在提醒二位？ 嗯， 春节的时候，当然除了吃年夜饭，不是还得看春晚吗？ 对， 就是今年淘宝跟2018年的央视春晚达成了一个独家互动的一个合作，在春节期间将发放总额超过10亿的红包。 哇，嗯！ 所以大家在看春晚的时候。摇着， 嗯， 抢着， 嗯， 希望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哟。 大 手笔，真的。 是是。 您其实抢不到红包，刚才我们维哥不是也说了吗？今天是只要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推送的第二条，这个春节来抢红包吧文章下留言，我们会随机挑选出四位的幸运听众，并且呢送出每人一张价值100元的天猫超市卡。而且告诉大家，上期我们节目当中获奖的四位幸运听众也已经在这个推送当中正式公布了，您可以查一查自己有没有中奖。 是的是的。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这一节之前不是已经说了吗，科技改变生活，特别是就是现在就是这种网络购物的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很多人都已经接受了。 所以说这个多老师有点落伍啊。 他还行吧。 我不用我爸呢。 哎，真的。哪天真还是让咱爸咱妈一块儿 一块儿来，尤其是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对对对， 真的真的，因为那天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说我跟小胖在这些方面都是小白，小胖那比我还强点呢，所以他先买了那擦玻璃机器人了。 我也经常在网上买东西， 是吧？提到这个，我就特想说，因为今天我中午开车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一个算公益广告吧，宣传。因为我老觉得，尤其是在这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候，放的公益广告都特暖心。 是。 然后他这个公益广告讲的，大概就是乡愁，我觉得特别的好。就跟我特别喜欢看央视每年在春节的时候， 对对，那个时候公益广告 回家系列的， 对对， 好温暖的。所以呢，他一说到乡愁，后来我自己就想，哎呀，乡愁，如果要是对于我来说，可能就咱们几个，因为家就在北京嘛，可能这种思乡的这种感觉相对弱一些，因为家比较近嘛。 对。 但是对于很多的人，基本上那个乡愁，用一句最不贴切的话来说，它都像一根绳儿。就每每在这个时候，它就轻轻蹬一下， 蹬一下， 就你就觉得。他蹬的还不是你手，他蹬的是你心。一蹬你就觉得不行，不走都不行。 就打这儿后背这儿是有一绳从上头。 是的是的。 蹬一下。 哎，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每每在过节的时候，你就会想，我买点东西回去呗。我记得原来在看新闻，包括我们播的新闻，就是叫回家的时候大包小包。其实都是给家里人带的礼物。 对对对。 你比如像小胖前两天开车回去。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给家都带什么？哥，后备箱满了。我本来想让狗在后备箱的。 哎呀， 没有什么地儿了。哎呀，后来我说你在后备箱都放什么了？他说他，给爸妈买的衣服，买的那个擦玻璃机器人，给他发小同学的孩子买一些玩具，包括给家里亲戚买的一些北京特色的吃食，你比如说像村里的呀，然后烤鸭呀，这些。我天哪，我说那得跑多少地儿啊？他说哥你落伍了，我都天猫上买的， 直接送到家。 是。 这也他带过去那么一后备箱东西，还有他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我还真 没问。我觉得哎哥，就是有万能的淘宝嘛， 对， 就没有什么他买不到的东西嘛。 对对对， 就是这他回来咱们就等着就好了。 我跟你说这解释可多了，他跟您说，哎呀，那个时候人送客小哥得休息，你别让人忙着。 就像哥说的似的，其实现在网络正在改变我们年货流动的范围哈，原来大包小包扛回家，现在是人为到，年货先到了哈。那么天猫超市的广告上不是就是说嘛，年货到家了，心意就到家了，这么多的年货可是够快递员忙的。那么这两天除了留值班的快递员，多数快递员都回家过年了。昨天呢，我们的编辑就在电梯间遇到了天猫超市的送货小哥，问他，哎，你咋还没回家呀？这小哥就说，哎呀，他要回的。菜鸟网络呢给所有快递员组织了专列哈，那么在他13号上午11点就将坐着高铁回家了。从他一连串的回答当中，更多的听到的是一种掩饰不住的幸福。哎呀，但是当我们编辑拿出手机录音的时候，他可就紧张了。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当时他是怎么说的吧。 13号就是回去，他们给我们订了有火车票，就是天猫超市给我们订的。13号11点多的高铁，到一整列到洛阳下车，终点是洛阳。 中间各个站都能下车，反正我们就是顺路一路过去了，就是到不了家，离家也没多远了。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刚才我们那小哥挺实在的哈， 是的，是的， 哎， 因为我们在前些天的节目当中也多次说了， 嗯， 就是像天猫啊等等，就是他们的这个配送员， 嗯， 过节期间是不休息的， 嗯， 很辛苦。 对，是。那么关于这趟专列的详情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下菜鸟的工作人员张璐哈，来，张璐你好， 哎，主持人好， 哎，你好，你好， 大家好， 哎，听说咱们菜鸟专列是今儿上午发车的，现场情况怎么样啊？ 啊，好的，主持人，是我们现场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给那个快递员在北京西站，大概有600多名快递员在北京西站这个来集合，然后呢咱们的北京西站也非常的这个慎重，专门给我们安排了这个特殊的这个集体通道来集体组织大家进站，所以这个进站的这个情况应该说是非常的有序和顺利的。 那咱们前期准备组织是特别的周密，是不是？所以才现场是特别的顺利吧？ 是的，我们之前跟铁总一直有密切的这个沟通和磨合。那么我们最开始有这个想法是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因为每年年中我们都会听到快递员反馈说回家买火车票非常的困难， 嗯， 就是原来要买排很长的队。那么最近几年有了1306，不用去排队了，但是抢票呢还是不太容易。那么快递员买票难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1306开放抢票的时间恰好是快递员的工作时间，他们要忙着给大家送快递，他们没有时间去买票， 嗯， 所以这几个原因加起来造成快递员买票他是可能比普通的人买票会要更加的难一点。所以那么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呢，我们是向中国铁路总公司的领导提出了这个请求，那么能不能有一个快递员的专列让他们免费的那个乘坐回家，那我们可以来承担这个成本。那么铁总领导呢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呢，也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支持，他就答应了我们的这个请求。 嗯，是。那哎，我非常好奇啊，咱们这个快递员是怎么报名的呢？ 报名快递员报名是分为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说可以在自己的所在的快递公司来报名，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手机的二维码，可以扫二维码来进行手机上的报名。那报名完以后呢，我们会打电话给每个快递员核实他的基本的这个身份信息，以便能够帮他们顺利的来出票。那么在这个事情里面，铁路总公司也给了很大的这个支持啊，他们在就是运力很紧张的春运期间，专门就是调拨了一辆复兴号作为这个专列，还专门配备了这个经验丰富的列车长来为快递员进行服务。那么在车上的时候呢，列车长还专门给快递员们派发了福字，祝福他们新的一年能够一切顺利。 嗯，是。那除了咱们菜鸟专列包了一列这个高铁之外，咱们还做了其他的哪些事情呢？ 是这样子，因为今年春节的话，淘宝天猫是春节不打烊的，那么快递员也是采取轮休的方式，一部分人快递员就回家过年休息，那么还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快递员会留在这个岗位上，继续的为大家来在春节期间来配送年货啊。那么对待这一部分留守的快递员啊，那我们是根据各个城市不同的标准，给予了他们一定的这个团员基金，每个人最高能有3000元的这个团员基金，那么用这笔钱呢，可以支持他们把家人接到身边来，跟自己一起过年，工作团员两不误。然后呢，我们也会建议快递公司年后给这些快递员进行调休，把法定的假期补回来。啊，当然这个在这个春节期间本身呢，快递公司本身也会给这个快递员进行多倍的这个工资。 好， 有一个福利的组合的套装这样子。 好的，谢谢张璐，谢谢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把咱们所有的快递员朋友是平平安安的送回了家，谢谢。 嗯， 哎，真不容易，人家做了多少工作呀，哈。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当然在这儿还要说，我现在正在，我也在使啊， 嗯， 一个闲鱼 app 啊，是 闲鱼， 嗯，我经常使， 啊， 就是有一些 不值当用的东西，你就可以发给 我也在试， 是 啊啊！你看、哦， 孙涛也在试， 是吧？都在用。 孙涛那个 那沙发是不是 四千多 沙发？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七百卖，同时他还包邮 啊！对，对他那个沙发，他要卖到外地，我估计他就赔了。 是的，是的。啊、不过要提到这个闲鱼呢，就是在这个闲鱼上，其中有一栏，比如说叫鱼塘、 嗯，就是好像就是那种怎么解释，就是。你对某一类比较感兴趣？ 是的，是的，啊、因为这个当然功用很多啊。 对对， 你比如说你家里有宠物， 嗯， 那你过节这段期间你带不出去， 嗯， 但是你的邻里， 嗯， 或者说人家注册这，哎、 嗯， 人家就帮你带， 对、嗯， 你还放心， 嗯， 就有这个功效、 嗯。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现在在这个上头还可以租房子， 对， 还可以租房子，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 哎，真的真的，因为人家。就是目前这个闲鱼的总用户规模已经达到2亿了，其中52%都是90后、 嗯、 当然像咱们这样的可能算52以外的、啊 嗯 哎、他说在这个闲鱼这样一个平台上，闲置分享正在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包括说春节之后消费者租房安家也是在闲鱼上另外一个块、 嗯、 所以呢像淘宝基本上不也不能说淘宝，阿里巴巴嘛、 嗯、 他们在这上头投放1.2亿的租金抵扣券 啊、 哦、因为这上头都有房源，你只要在这上头租房子成交了，我有抵扣券给你 哦， 便宜多好。 对，而且啊这逢年过节很多的朋友假期，你比如说你说我们家两养的这宠物往哪儿放、 嗯、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嗯、同样可以利用闲鱼 APP， 比如说搜索一个下载，然后首页呢搜索输入寄养，或者是进入闲鱼 APP 鱼塘页面搜索输入寄养，您就可以找到能够提、 那个、 解决问题的人了。 挺方便的，他那个搜索挺方便的。 是 啊， 你喜欢什么你只要搜索你相关的都能找得到。 嗯嗯，你想说在这上头安家，幸运的用户还能抽到免一年房租的租金福利， 哦、 不少钱 啊，啊，那不少， 是 是， 而且呢，说同时覆盖北上广深杭等一线城市， 嗯， 50000多优质房源，免中介费，免押金，并且还能领到300到1000元不等的租金抵扣券、 嗯、 没错。而且节前呢，阿里巴巴的园区还专门搭建了一个声音小邮局，在这个亭子里呢对着手机说上一段话，录成波纹印在明信片上，您呢就可以寄给远方的家人。哎，那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他们在这个音频当中都说了些什么呢。 我在杭州，在阿里巴巴的小邮局，爸爸永远爱你，永远会保护你，站在你们的身边。现在我们从相爱已经到现在已经7年了，感谢你陪伴我到现在，谢谢你，我爱你。 你们2017年辛苦了，我特别难过特别伤心的时候你们都会在我身边， 感谢你一直的在我身边啊，支持我的每一项决定，希望你能一直为我骄傲。 我还是很舍不得你，很想念你，因为你现在就是在华南，嗯，我很珍惜你，珍惜这段友谊。 妈妈希望你好好学习，学业有成啊！同时祝愿你身体健健康康，每天开开心心，过年快到了，祝你新年快乐。 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 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一定要记住我们是有互动的， 没错 啊，您只要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在福利帖的这个春节来抢红包的文章下面留言，我们将在精选留言当中随机挑出4位幸运听众，并且送出每人一张价值100元的天猫超市卡。 是的，告诉大家这篇文章呢就是在我们今天微信推送的第2条，而且呢在里边我们上期节目当中的4位获奖听众已经在此推送当中正式公布了。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过年的习俗。

特约播出。 国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回来，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两位好朋友。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嗯，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嗯，这样啊，好多听众都问二位问题，咱们先分别回答一下啊。 好， 比如说咔咔问的问题是，请问六宝茶如何选购呢？有推荐的品牌吗？ 那我说这个问题啊，这个季节呢和这个时令呢都适合喝六宝茶。季节合适呢，那是说我们喝一点暖性的茶有好处；时令合适呢，那是说快到春节了，吃的比较油腻，应酬的比较多，即使是在家吃，那也得是有鱼有肉，咱不能说大鱼大肉吧。 嗯， 现在咱们这小肠胃都蛮娇弱的， 是， 消化起来有困难，喝六宝茶是合适的。那您说这个六宝茶怎么选购？首先来讲，第一是年份问题。那我建议您呢，尽量选购大概陈化到5年以上的。有的茶讲究喝新，有的茶则不然。六宝就属于后者，它不是喝新的，它是喝老的，它要有陈化后，对风味产生明显的改善和影响。那一般我们现在市面上所有的六宝呢，很多啊不够5年，1年的、2年的都有。我们也能理解，厂家他有的是为了减低成本啊、流动资金呐、减少库存呐，这个茶往往会比较便宜。有人说，哟，你看这茶，250克就半斤，很便宜就能买得到。那这个茶如果您买回来自己沉一沉，有的还可以，但是即时喝呢差一点。尽量买5年陈左右的六宝茶，都会给你标出年份的。他就是不标，你也可以问他，你说这是哪年的，这是头一条说。第二个，不见得买很精细的六宝茶，这个等级呢一般情况下用的料是比较粗老的，但粗老才会显出它的这个风味。所以您还别觉得说我有高级点的料，也不见得，还有稍微等级低一点7级料8级料啊，我觉得就可以，物美价廉。再有您说到品牌的问题，那我们国产的大品牌啊，像这个中茶旗下的中茶牌的，三鹤的呀，啊，这个还有多特利呀，啊，三个以上吧，啊，都是可以的啊。 价位你觉得如果有人吼的多少，你就觉得不太靠谱了吗？ 第一，我建议您别买老的，别听他们说老六宝这概念。老六宝呢，不是咱们一般消费者出来上手能接触的，就买个5年陈，6-7年的就很不错了。价位来讲呢，现在一斤也得大几百块钱吧。 是吗？ 不是，你别一听大几百就啊一下， 就是一两才几十嘛。 哦，是这个意思， 对吧？ 哦， 他是按斤说。 我老跟我那89块钱 啊，是是是 那比。 你咱说那个喝茉莉花茶， 哎， 是吧？ 这不是在物价低的时候，购进了那么一批啊？ 是，价格闯关的时候之前收的是吧？ 是，所以现在好一说， 价格闯关好像是上次价格闯关的90年代初是吧？ 所以现在一说都大几百买的，我天哪，我都觉得好贵呀！ 是是是是。 来，另外一个问题，刘伟问的 啊， 他说：“博士啊，我记得你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曲园有隐藏菜单，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他打算去尝尝。” 您这个月这个日子口去，估计是人家不会给您做，因为太忙， 藏不藏反正就没有了。 就不是这时候，您得等他不忙的时候，因为隐藏菜单您得跟他商量，这不是说人必须给你做。他现在。这春节期间太忙，一般呢，可能你比如说那个，我跟那个厨师长说过，让他能做那个祖安豆腐，那豆腐得全都打碎，然后再合成在一起，专门为了那个入汤汁那个味儿浓厚， 浓郁。那你说这个时候谁给你费这功夫去，对吧？这个是跟人商量的事儿，包括子龙脱袍那个、提前预定，包括发丝百叶是不是现在不需要、预定？我不知道，反正这个东西，您要是想这个什么的话，最好别在这个时候，等不太忙的时候，特别祖安豆腐什么祖安系列的一些东西，不需要非得这时候去吃，也没这个时令啊、您等那个这个。没有时令性的，您等这个不太忙的时候，哎，您去找他们商量商量，看没准就能给您做。 对对对，大过年的、您就别凑这份子了，是吧？哈，这不是之前那时段咱说到送礼这事儿了吗？ 对对对 ，SY 就说了，我送我娘家和婆婆家什么呢？准备了一些干果，还有粘豆包、八宝粥，还有饮料、馒头花卷，这些主食都有。还有什么呢？一些徐福记的零食，各种品牌巧克力，反正我觉得都是过年吃的。我妈说了，谁吃得了这么多呀？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我想想也是，现在大家不都出去吃饭了吗？过年都不怎么在家待着了。可是除了这些，我也想不出来还能送点什么。那接下来两位就给大家出出主意吧，你们要送都送点什么呀？ 其实他这路子对，就是过去就是说那个杂伴嘛， 啊对， 对吧？你谁家都需要一点这东西，特别过去三十晚上，他没有春晚，初一晚上也没有春晚，你甭管是哪个 TV 的，是吧？他都缺乏春晚，那就是主要是这个弄点杂伴，但是现在可能咱们一买就买的比较多，还有呢。比如说咱们嫌吃的比较太多的话，过去你送点文化性的东西，这可能就得需要个人的 对 修养问题了。 是的是的， 个人的这个看自己这个功力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光咱们身边认识的很多的朋友在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的水平。 对， 比如说像咱们都共同认识的牛老师，这时候好天天就墨宝在家写福字呢。 哎，这牛老师这岁数就适合写福字， 对吧？ 因为什么呢？你像这个福字跟这春联啊，它是有不同的。你像这个过去清代的时候，这个大臣经常给皇上送春联，就是皇上呢经常给大臣写福字，特别是康熙的时候，那明窗开笔就是怎么起来的？就是说皇上三十那天封笔，这个初一那天开笔，这就是就等于是我终于一年有我休息的日子了。这个就是从康熙开始写福字开始，赐给大臣，赐给家里的这些子侄等等的这些，像这个大臣就是怎么说呢？高的往低送福字，低的往高的送对联，但是你得自己写这个。关键对联不光是书法的问题，还有一个文学上的问题。 对， 你怎么能编出有点新意的？而且呢，过去这皇上为什么这个大臣蜂拥的给皇上送对联，里头这拍马屁的词儿，他编的都比较又隐晦又舒服。哎，这个又见功力，这个就比较麻烦。写福字呢，这岁数大的人你就比较方便。 多宝宝，在你写的《一茶一世界》那个书里头，有关于这方面的那个解释吗？ 真的，我都真快信了，你差不多了。 就这本书的名字是吧？ 哎，老叔，他都觉得这个名字起的还不错。 哎，这不是我那本书啊、哦，我那叫 一 玩一 世 啊、哦，对对对， 串了。 反正咱俩是俩世界的人 啊， 对对 啊，这个对送礼的话，反正我说呢，肯定得送茶。是吧，我不是干什么吆喝什么，是这个茶入礼呢比较早。而且呢刚才杨老师讲了很多，我觉得说的对，就是送礼有讲，就是别瞎送啊，别送错了。但是送茶就最不容易送错了，还基本上对于你身份的要求是没有的。 哎，对，没有。 你当然咱们现在这年头也没有皇上没有大臣了，但是有个长辈，有个晚辈，有个平辈啊，这 就是有高到低，有低到高，有 对呀、 啊。 但是这个送茶都没问题，您给长辈送茶，你试想一下，这很合理，很合适。同时呢，你说我这有点茶是吧？我这外甥有个侄子啊，我这小辈儿来了，我给他弄点茶喝也没问题，少喝点饮料，少喝点酒，多喝点茶叶，这是长辈对晚辈的关怀。再说平辈儿，我喝这茶不错，我给我哥们儿来点，或者我觉得这茶不错，我给我闺蜜来一包，这都合适。所以这个我说茶的这个礼品的馈赠啊，相对是最安全的。 相对呢是适应面最广的。喝不了，喝不了没关系，喝不了存着。 对，它金放。 对呀、啊，喝不了存着成老茶了，那更好了。嗯、所以说，我说送茶那是最好的。 那当然也得分茶，你要绿茶就不行，你要白茶， 不过这 黑茶还行。 这时候送绿茶也不是最合适的时候，对、 啊，这时候送的绿茶一定是春天你剩下的。 嗯、这倒是实话， 是不是？你冬天如给人家那不合适。 没事，你啊，春节剩下什么高沫什么，全送我，我都要，好吧？ 啊、好好好， 嗯，哎，赶紧整理啊！ 将就，我们都惦记呢。 你看他都不敢说哪天整了嘛？ 啊、哦，对对对， 我有的时候过年也不整。 哎，咱哪天聚会先不告诉他。 是 等他那个整理完了咱再告诉他 是 嗯忙嗯 白耗子说我家这两年送礼啊都是串着送 嗯 就是东家送来那东西啊我给西家啊这大概都是这样、嗯、尽量不把人家送来那忘了又给人送回去了、 哦、 啊顶多呢比如说到村里弄个点盒子， 嗯 啊，然后去送亲戚也挺好的。 那其实刚才说这个，我就想起，就是还有一个过去北、嗯、老北京的一个讲究，送花儿 啊，有 盆栽的这种花 儿、 绿植什么的。 对对对对， 这个呢可能占点地儿，但是我发现只要送花儿，没有放不下的地儿， 是 跟那个吃的占地儿不一样。 哎，嗯，真的。今天我们下午上那个另外那住在876那节目呢、 嗯、 因为我每一个专家很年轻、 嗯、 但是他职业干这个的、 嗯、 他说完了以后哎呦真的我觉得受益匪浅、 嗯、 你比如说就是这种节日花、 嗯、 送花现在很流行 对 你比如说、明天、 嗯、 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 嗯、 那可能送花的也相对比较多、 嗯、 然后另外呢到过节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比如说老师啊、 嗯、 师长嘛、 嗯、 然后长辈啊前辈啊、嗯、你要去看送花也一点错都没有 这个过去就是有这么讲究这叫岁朝亲共 对、 嗯、 对但是呢他说呀就是现在这个过节这年宵花是一方面、 嗯、 因为为了喜庆嘛、 嗯、对 说现在还有叫永生花 我知道我知道 我、哦、天哪我是头一次听啊 嗯 后来我说永生花 什么叫永生花 就是他说 搁一盒里头 就是真花 对 啊、哦、但是呢这个真花啊基本上搁个五六七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那有的颜色它不是它那花本身的 嗯 它是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技术把你想弄成什么颜色就弄成把原来花的本色去掉 是 那您刚才说把它搁盒里头、 嗯、 那我也不用浇水也不用施肥 因为没根儿 对 哦无根的 对、嗯、但是永生而且这花一定是真的 对对 但是它就通过比如说物理的方式或者化学的方式等等、 嗯、 反正就高科技啪让这花突然之间 嗯 就抽真空成那样了、 嗯、 然后它不死 厉害了 其实也不是不死基本就定格了 对对 就是植物人一样的植物花、 哎、对对对大概就定格了就你只要别拿手去 ras 它 对对对 祸害它 嗯 基本没问题 对这是个新鲜玩意儿 是是是、嗯、包括你比如我不知道你们两家在过节期间自己弄不弄那个水仙 啊我弄 还弄水仙 嗯 哎咱家不弄水仙 弄啊 也弄哎 也弄啊 谁给他削啊 不削直接就种 我嘿那不削哪成啊 不削出不来 哎也出来了 啊真的 真能拱出来吗 拱出来了就包就行了干嘛还非削啊 而且他一定是大年三十那天开花特别准、 哎、 反正原来我们家 对 对对 就今年不一定就看你什么时候买我现在 我那开了反正是 啊 就是为了让他比如说再扛两天啊 嗯 别放在暖的地儿 是、 啊、 对 对 就比如说阳台呀、啊、或者什么你要是说哎呦不行明儿就三十了赶紧放暖气边上 你想一定想三十哪天开得特别好 嗯 那就今儿买去 嗯嗨 是吧 哎有道理 啊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说一说这逢年过节您家都送什么礼收过什么礼包括一些过节的时令和习俗关注 CHWL876 咱先进段广告 公民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指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下班路上，我好饿，我好饿，我好饿。 真的好饿，吃个火锅，最辣的京东哥，小酥肉是一定要的，还有很多，比如说小龙虾，要最大个的卤煮炸糕，大肉串和小腰北冰洋，要痛快的喝，也喝心可以擀面皮、肉夹馍，或者是煎饼果子，想到这里更加饿，更加饿，更加饿，我快要疯了，打开广播876点的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吃喝玩乐快乐着幸福着，这就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刚刚我们在上一节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春晚，也就是我们的 BTV、春节联欢晚会的阵容， 是 对阵容是相当强大的。 对呀、啊， 反正按照我们的同事来说，就是基本上在大年初一那天晚上19:35，看北京卫视跟 BTV 的文艺频道同步播出的这个北京电视台的春晚，基本上就是数星星模式。 哇，满眼全是星星。 对，哎呦， 牙疼是 吧？开心 ， 这么一种状态。当然了，数星星模式的同时，也得跟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他们这次的舞台设计特别好， 哇， 基本上让你看了有一种视觉梦幻感觉。 嗯， 基本上这个整体的舞台设计是以一城三带为一个创意。 对， 伸出的这个 T 形台的部分象征着北京中轴线。辅助舞台中心上空的这个升降装置整体组成和美北京盛世花开的美好景象，包括舞台中心10000米长的国际先进360度发光成像珠帘幕，你想想多漂亮， 太震撼了。 是，而且还有15米的电影伸缩壁。 嗯， 所以我就说现场的那种梦幻空间感觉一定特别好。所以我就说在北京初一晚上大家聚会的同时，再注意收看我们 BTV 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定会给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春晚。 对呀、啊、那是文化大餐， 是 吧？ 是。 哎，说到这个老令老李哈，前两天咱们腊月二十三的时候，糖官站的时候不就说吗、进入腊月二十三就是开始过年的节奏了啊、而且从腊月二十三往后每一天都有讲究，比如说23糖瓜粘，24扫房日，25磨豆腐，26去割肉，27杀年鸡，到今天该怎么着了？腊月二八 把面发吗？ 把面发是吧？ 还 二八 发花折折、 发，这么早就发？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按那个程序走、你什么干什么，哪天干什么都行，就是说你这些日子该准备这些事儿了。你把面发，你是不是去买花是吧？去放花什么的，我觉得 都是谐音是吧？ 都是按那折运走的嘛。 是啊、这时候要把面发了，三十碗那面就发大发了。 是啊，所以就没有必要非得，你可能你今儿发了，明天做，对不对？你也不一定非得那个大年三十做嘛。 对对 对， 对 吧？ 对， 这都行。 对， 反正怎么解释都解释得通。 是。 那这几天应该还有什么事儿老令咱们必须得做的呀？ 老令必须得做的 啊、 现在我觉得真是休息为主，过 看出来了， 太累啊，是确实如此 啊。 有的时候咱们这过年啊，在以前我觉得这人呢、他是为解闷儿，你知道吗？这冬天本来就比较苦闷，又没有这个 TV 的这春晚， 是 又没有咱们的节目， 过去弄点那个芝麻筋松柏汁还地上踩 啊， 是吧？ 确实是，他就是为增加的一个噱头也好，或者说一个节目项目也好， 他背后都弄一个传说故事给你支撑一下。 对，现在呢我觉得就变成了一种怀旧，一种民俗。那也有人认为呢，就是没有这个不像年了，我们有点形式感。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生活中应该有一些形式感、仪式感。我认为这也是对的，那就是根据您个人的情况、家里的讲究，因地制宜进行这个年俗的活动就可以了。年俗别成为了迷信，这是两回事。 对， 刚才那个咱说那个二八把面发，对吧？其实 就是说这两天你该忙活年饭的事儿，其实不用交代，准都忙活年饭这点事儿呢、 嗯， 对吧？这是我这惦记一会儿还去趟超市呢，看看什么有的需要备一点的东西。你不能光是那大鱼大肉的， 对。 不能光是那年夜饭，你还有点日常吃的东西，对不、 啊？米啊， 对，包括你早上起来，是不是你来点酸奶消化消化， 对 吧？ 哦、对 对，是不是来点小点心？ 对， 来点那个什么，什么，你包括面包，可能都得买点，就是就随便看看， 果蛋皮都得买，我告诉你， 一定得买， 这就助消化。 山楂条、果蛋皮、山楂片，我跟你说，这是过年最管用的东西。 我看出来了、嗯、真的你因为今年三十当主厨，看来你压力比较大、嗯、 是是是， 前前后后你都想到了， 是是是， 真的 啊，这我想到了做的那个大菜。 有什么呀？这一直没说呢。 大菜我是想因为前日子去了趟台湾 啊、 嗯、拿那个卤肉包啊买了一大袋子， 哦、 嗯、然后呢弄点排骨肉，你这过年得有肉吧？ 嗯 啊，还得那个弄点那个台湾那个笋炖一锅。 哇、 哦、啊，这算一个。然后呢，这个有条多宝鱼 哦， 给它蒸喽。 嘿 啊，然后呢，这个弄点那个和牛牛肉， 哇、哦， 做个 高级 点的那个牛肉锅，这现在就搁个砂锅就行。 对 对 对, 对，对 吧？ 嗯、 啊，搁个砂锅，它一直保温，端上来一掀开。 汤菜， 哎，对，汤菜，然后再来一个趴菜，从台湾买那个大个那瑶柱， 哦， 然后那鸡丝跟那个冬笋丝，那个划完了之后跟这个、 嗯、 烧一下， 嗯， 就齐了， 不少了，不少了， 那、啊、是都做的别太多， 哎，嗯，你说你前两天去你们家那边那老字号是曲园还是哪儿啊？ 雨花台 啊，雨花台， 雨花台、嗯嗯， 到那边你炖的是什么货啊？ 那个有那个蒸。米粉肉， 哇， 有那个香菇炖鸡， 嗯， 这都特小碗，这么点小碗， 哎呀， 啊，你添在边上就可以。 他们家外卖的干粮特别好吃，天天排队。 哎，我就是天天吃他们家干粮，吃他们家窝头， 对， 有包子，有窝头，有馒头等等，这排大队， 特别棒， 嗯 嗯。 哎，对， 啊， 咱一块儿去那儿学个厨吧， 是， 对吧？我记得那年啊。嗯， 你看看， 哎呀，饿死我了！ 哎呀，看来准备的真不老少，也提前预祝你能够马到成功哈！ 哎，谢谢。 还有一点时间，这么着，两位应该算是节前的最后一次来直播了。 哎哎哎，嗯， 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提前拜个早年吧，好不好？啊， 我们这多老师您先来 啊，我先来 啊。 那也得祝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 嗯、 是一方面、 嗯嗯， 我就多说一句是吧？咱这是少喝酒，多喝茶， 嗯， 过一个祥和。文明的新春佳节、 嗯、 好好，那我就祝咱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是吧，包括两位主持人、 嗯、 维哥磊磊、 哎、 这个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嗯、 关键是阖家欢乐， 是 你说你们俩真说了半天没说让我们旺财的事儿 啊、 哦， 旺旺旺， 这个 旺财就是说以后别那么财迷了啊！ 哦哦，这个还是有哲学根据的啊！啊， 咱们有一定的这个哲学思想、啊， 对对对 对, 对、 啊，人生智慧都在里边了、 哎、 啊，你就快乐了啊！ 哎，得嘞， 咱也祝大家伙狗年大吉， 是、嗯、狗年吉祥。 好，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腊月28号这版的就跟您先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 嗯，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穿金的不奶奶三十六穿的一三七不穿面容不改，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的购物好买，恭喜发财，恭喜你发财，我欢喜你精彩，不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离我 放心把爱去灌溉，明天的我们更厉害。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